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么目前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哈，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4.2， 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三环苏州桥到六里桥的由北向南，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北五环仰山桥到来广营桥的由西向东。再来关注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的由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马甸二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的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呢，都是平均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在这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高磊。 哎呀，今儿个是二伏对吧？ 对，二伏头一天，您吃面了吗？ 是，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好多朋友都追着这一天，尤其是喜欢吃面食的朋友。但是我想了想哈，中国但凡过节呀，或者是有什么节气，都和面食有关系。你想吧，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对。 还有呢，春节吃饺子，然后这个8月15吃月饼，正月15吃元宵，你算吧，有一个算一个，基本上都和面有关。 对，都逃不过面食，没有说哪个节气咱们吃点面条吧，不是吃点米饭吧，是吧？ 但即便是这样，今儿中午依然吃了我最喜欢吃的打卤面。 哎呦，我依然吃了我们家做的那个传统的鸡蛋西红柿串的那个面条，可香可香了。 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您吃面了吗？ 吃的是哪种面？ 对，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推荐一些京城不错的好吃的面馆给我们哈。 哎，可以。 哎，首先上来我先推荐一家，其实在节目里我也推荐过，就是位于牛街附近的那家蓝马拉面，不是马兰，是蓝马。 蓝马， 对，仅此一家，别无分号。但事实上好多朋友都在说，哎呦，从小吃到大，可是觉得他们家呢不如之前了。但即便是这样，我认为品质还是完胜很多的拉面， 是吧？那我也推荐一家，就是每次我去后海那边有一家新兴面馆，那个面馆是开了几十年了， 老字号， 老字号。 嗯， 哎，他们家那个就各种的，比如说炸酱拌面呐，还有就是四川的怪味面呀，哎呦，都特别香，而且价格特别公道，10块钱一份，15块钱。当然那是好几年前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另外一个新字头了，新川面馆。 哦，新川面馆。 对，他们家的那个凉面也非常好吃， 是吧？ 哎呀，欢迎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推荐您认为京城不错的吃面的地方。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当然了，欢迎大家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推荐您认为京城不错的吃面的地方。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边就着二伏这劲儿哈，我们一边呢要带大家去一个美丽的地方， 是一个特别凉爽的地方，可以让大家在这样的酷暑的季节和天气当中到那儿去避暑。 他应该说四季如春 啊，对， 对吧？ 很凉快。 而且呢，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呢，是好多朋友在暑期会首选的一个地方， 啊， 这就是美丽的七彩之南云南。 哎呦，好地儿，好地儿！今儿呢，我们得说说云南的美丽的风情。当然了，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肯定也得说云南的美食，对不对？ 一定要在这个季节说的云南美食是什么呢？当之无愧，一定是各种各样的菌类。 哎呦， 我最近朋友圈哈，我数了一下，不下10波的朋友在云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去寻找长腿的精灵，我们叫 菌子，当地叫菌子啊。 对对对， 这个找这种菌类哈，好多做美食的朋友，你看有一个算一个，都在云南那儿贼着， 嘿、哎， 等着。然后尤其是一些好的那种特别贵的，然后因为它产量小啊， 是啊， 就看谁家能抢得上。 嚯、哦，你看他们都是跑那么老远去，咱不用跑腿儿，咱们把那个这大腕儿们都请到咱们节目当中来，把好吃都捧过来了。 对，我们就近选择。 是。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方面呢，欢迎大家推荐一些京城不错的吃面的地方。当然，我们主要呢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个季节我们不能够错过的美食之一就是云南的菌类。说到云南，大家喜欢吃云南的什么菌呢？就什么蘑菇啊？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准备了奖品，我们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单张230元的马主题乐园门票2张，电话400-600-0166，或者直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的公众号，“坝上”就是那个土字旁加一个“贝”，宝贝的“贝”啊，“坝上马镇旅游”官方的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住星级酒店，赏奇幻秀，品草原美食，中国马镇草原新体验，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今儿呢我们俩肯定不够哈，还得请来两位专家一起来说说美丽的七彩云南哈。 对， 我们请来的一位呢是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佳琪。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一听就是云南朋友。 喂、哎、 对吧， 啊， 就云南话如果打招呼的话，说大家好应该怎么说？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大家感觉像外国朋友在学中国话哈。还有一位呢，同样来自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的餐饮副总经理尹舒。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好，我叫尹舒，来自七彩云南大酒楼。 嗯，尹舒一听下午好，你看那个午一听、也是云南朋友。 对， 而且真的是美女，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想看这个视频的话，赶快下载北京时间 APP， 然后在上面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呢，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网的首页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关于云南方面吃喝玩乐的，比如说去云南吃什么呀，玩什么呀，赶快抓紧时间来问啊。今天这头一个小时我们就要带大家在云南转一转。 对，刚才你不是说了吗，那边的朋友都管这个菌子啊叫菌子，我们得问问两位哈。王总啊，咱们这边现在什么菌子最好吃最新鲜？ 这个每年呢一旦到了6月份到11月份，就是云南各种野生菌呢、盛产的时候。云南人呢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吃着菌子。这菌子呢也有很多品种，有很多做法云南的野生菌呢从学术上讲啊，它是为什么叫野生就是因为它野人工无法培植。 是所有的菌类都不可以吗？所有的菌类都不可以人工培植吗？ 很多菌种人工是可以培植的，但是野生菌呢是到目前为止人工还没法培植的，所以叫做野生菌。 所以它珍贵对吧？ 对，珍贵，产量稀少。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哪些菌类属于野生菌？ 这个云南呢它的野生菌呢有250多个品种，都是可以吃的。 天哪， 现在应该说特别名贵的几种啊，你比如说松茸，松露，鸡枞，牛肝菌，羊肚菌，还有干巴菌，青头菌，鸡油菌，很多啊。 哎，这几种我差不多都吃过。 哟，都吃过 啊，那你有福气啊。 就刚才说的前四种我都吃过。 你最喜欢吃哪种？ 松茸。 你最喜欢吃松茸？ 松茸汽锅鸡。 那 你不要勾搭我。 我告诉你，我最喜欢吃松茸的刺身。 你也太高级了吧你。 哎，真的，就是每年到了松茸下来的时候，就我会赶第一批，然后吃那个松茸的刺身。我第一次吃松茸的刺身是在也是一个云南的朋友，然后的我才知道，哦，这个还可以这么吃吗？我一直以为松茸只能做熟了才能吃呢。后来他说你尝一尝，就发现它的那个香气， 哎呀，就是那种清香的那个味道，但是入口之后呢，它有一种就是完全完全区别于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做熟了之后的那个香气在里面。我应该怎么去形容呢？我一会儿好好找一个词形容一下它。 好好好好。 后来我发现不光是它能刺身，好多都能刺身，对吗？ 嗯，松露也可以刺身的。 青头菌觉得能 吃 的。鸡 枞也可以刺身。 鸡枞也可以刺身。 对对对。 可以。 嗯。我们小时候到山上去采蘑菇，我们云南人叫尖锦。嗯。 尖锦。 尖角。 尖角。啊， 不会， 不会， 学不会。 我们捡到刚才说的，可以生吃的，直接在山上啊，擦擦泥土就吃了。 哇， 嗯， 那才是原汁原味。 对， 哎，那你们是属于打小就能分辨哪些菌类能吃，哪些菌类不能吃，是吗？ 能分辨，能分辨。我就是那个采蘑菇的小姑娘， 预备唱。嗯，然后就打小就会告诉你什么样是那种颜色越鲜艳的说毒性越大吗？ 有，但是也不全部是。像鸡油锦你看是颜色特别鲜艳，但是它就能吃，但是很多种鲜艳的是不能吃的。嗯，但是只有当地人能分辨，估计可能没有经常接触的不能分辨。 哎，我 对对， 我跟你说啊，就在之前的时候，大家今天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我们放了两张照片， 嗯， 一个呢是这个王总的照片，一位呢是尹总的照片。王总说这张照片是我十年前照的，我们当时所有的人全都惊了，不可能啊，跟现在长得一模一样啊。后来我 要多吃菌， 对吧？我总结了一下，肯定应该吃蘑菇有关吧，但吃平菇估计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这就说了野生菌。野生菌为什么好？它的营养价值为什么高呢？ 嗯。野生菌呢，由于它生活的生长的这个环境是十分苛刻的，在我们云南呢，海拔在2000米到4000米都盛产蘑菇 哦 啊，广大的土地上，哎呀，像云南的昆明呐、大理呀、丽江啊、香格里拉呀、曲靖呐、文山呐、普洱啊，这些地方都盛产蘑菇，但是呢，每一个地方由于它气候的差异，土壤不一样，再加上植被的一些差异，所以各种野生菌的品种呢也有些差别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松茸， 松茸， 嗯 嗯，松茸呢它最好的就是产自香格里拉啊3000米雪线附近的。 哇 啊，那么它有个特点呢，就是差不多整个松茸啊上边和下边一边粗。 哎呦， 哎，切开以后呢，它的颜色呢是 帽子和饼 白的， 一样粗的， 嗯，是白的啊，所以口感滋味呢也与其他地方产的不一样啊。大家知道日本也产松茸， 对， 东北 也产一些松茸，四川也有少部分地方产松茸啊。但是即使是我们云南有好几个地区啊，它都产松茸，最好的还是香格里拉的松茸。 嗯， 是我终于知道找哪个词了，它会有雪和阳光的味道。 哎呦呦呦呦呦！ 因为他说的是雪水，对吧？ 对 对 对，它云南是高山之国呀，大水之邦啊，它的气候是立体的啊，这个既有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也有我们玉龙雪山的这个千年冰川。 对 啊，在这种立体气候情况下呢，野生菌的生长啊就非常多，所以他们说云南是动物王国、植物王国啊，现在也有人提出来是野生菌的王国， 绝对是。刚才说可食用的野生菌就是200多种哈。我刚才说到那个松茸，当时还真的是跟别的地方的松茸对比了一下，云南的松茸第一个是个头大，当然不光是这样，而且吃到嘴里之后，它的口感回口是甜的， 甜的， 是吧？ 脆的， 就包括它会 有渣， 对，它会有那种汁水，就你在咬下去的时候，它会有汁水的感觉，感觉那个汁水是从松茸的那个根茎、它的肉里头一点一点渗出来的。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像东北的松茸，它长得细长，但颜色呢偏黄，然后口感呢有点就是有点嘴里面有渣，然后呢有点嚼不烂。 嗯， 就是它每个地的这个松茸产地，这个品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云南呢它产地多，但香格里拉最好，其他地方也有，包括曲靖，曲靖的松茸它就是那种花脚的，然后就容易有渣，但是曲靖产青头菌是最好的哦。所以每个地方产的菌这个质量是不一样的。 我跟你说，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就是北京城很多的高档的餐厅，然后都在推，就是云南香格里拉的松茸，比如说用松茸做的什么这个直接刺身的、铁板的，或者 是锅鸡， 包括做汤的。但我觉得云南的这个松茸上来之后，还有个感觉就是它只要那个往上一端，那种香气，尤其是在做汽锅鸡、做汤类的时候， 烤制还有现场烤制的时候， 哦，太香了，而且那种迷人的香味儿。 但 是的， 现在这个季节是吃松茸的季节吗？ 是，现在是刚刚松茸上市的季节。 现在 每年，对对对，每年七月份就开始上市了，到九月份，这个而且松茸它分的等级比较多，就是每一种松茸的价值它有为什么有区别呢？就是开花的，或者说它的3到5厘米，它市场的这个定的这个级别，3到5、5到7、7到9、9到11，或者开花，它每一个级别的价值都不一样。就比如说烤松茸，烤松茸可能就必须要用最好的，就是刚才说的菇，它的帽盖和那个饼是一样大小的，你才能切出烤松茸这样的一个级别，或者说你烤制的这种从口感啊，从这个这个颜色呀，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卖点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它显得级别不一样，所以松茸的差距会非常非常大。市面上的松茸为什么有些人吃的说啊，我在那吃的便宜，我在哪吃的贵，但是它的价格是天差地别的，所以级别不一样，你选的这个级别不一样，价值的差距也不一样，你选的产地不一样，价值的差距也是不一样的价格。 真的，这个在菌子方面表现的特别明显。就刚才这个尹叔说的，说有的朋友说，说我在那地方吃松茸很便宜啊，也是松茸做的呀。第一，你要看个头。第二要看它用了多大的量，第三要看它产自哪儿，这是很重要的。 对，口感是不一样的，是的，是的。 而且你想想，刚才咱们王总也提到了，在3000多米雪线附近生长，那咱们的工人去采摘的话，应该是相当具有难度的吧？ 它松茸啊，云南的野山菌都有共同特点。下几天雨，土地呢全部都已经湿润了，完了以后再出太阳。太阳一出来了之后啊，蘑菇就从地里边长出来了， 钻出来了 啊！采蘑菇的小姑娘啊，凌晨4点， 哎呦， 天刚蒙蒙亮就得到山上去了。他们采完之后啊，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这个县里边的这个汽车站，通过汽车呢又火速运到昆明。我们通过快速的这个分拣，之后呢就装上了飞机了啊。这个到北京来，我们叫瑞贡金城呐。还有一些呢是出口日本，韩国、意大利，他们都非常喜欢云南的这个野山菌。所以我们的这个蘑菇到北京呢，我们有一句这个宣传口号，叫做踏着晨露采摘，披着夕阳品尝。 3000公里，朵朵空运。 天哪！ 就当天品尝，当天的， 对，一定要最新鲜的。 新鲜， 是的，新鲜菌这个就是空运，就是费用，就是每年这个空运费，它因为是什么呢？就是菌可能是1公斤或者说2斤，但是它有什么包装上面也有差，就是我们要把每个菌不能漏在一起，要用松针给它区别，给它隔开，然后加冰。所以呢可能最后的重量产生的是可能是这个2斤或者3斤，所以它的价值珍贵在这，而且呢还容易折断，所以在空运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要小心的。 娇气嘛，就是， 对，非常娇气，是的。 其实除了松茸之外还有很多的菌类都特别好吃，我们一会儿呢会跟大家来再详细的说一说。 对， 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比如说说到的云南，您对云南的一些印象，包括您最喜欢吃云南的哪一种菌类都可以告诉我们。 好，下面进段广告。 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认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 造出自我。 我接下来要说一说我还爱吃的一种菌类，然后是那个鸡油菌。哎呀，那个就是我之前在这个确实是在七彩云南吃过， 嗯， 说的鸡油菌，然后上来那个鸡油菌的那个香气啊，就说它为什么叫鸡油菌，我自个儿觉得第一呢是它的这做出来的这个颜色很像，特别就是那种金黄色哈，就是黄澄澄现在叫做嘛， 嗯， 这词儿我都不敢说了啊，叫黄澄澄的。还有呢就是入口之后就是那种脂肪的香气特别的浓郁， 哎， 然后我还在问呢，我说这个煎它的时候是用的是什么油，他们说就用普通的稍微一点点就够了，但是呢它因为它菌子本身自己的特性，所以入口之后那种滑嫩油润。哎，我才发现，如果真的品质好的鸡油菌这么吃，真的很好吃。 对，哎，是不是品质好的鸡油菌，其实不用过多的一些配料，直接吃也是可以的，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制作方式，它能够呈现出最完美的状态呢？ 现在在咱们那儿鸡油菌一般怎么做？就是煎。 其实为什么说食材好？因为其实叫裸烹了，已经。基本上在云南呢，它有一个习惯，云南吃辣椒， 嗯， 就是加一点辣椒，然后这个少许的盐，什么都不放。就可以了， 直接吃啊， 就能吃到它原汁原味的本味的那个 清 香， 嗯， 熏香味。对，因为它长得黄黄的，大家看的那个图片像鸡油，所以因此得名，所以叫鸡油菌。 然后入口之后也是很滑很嫩， 是， 脂肪香气特别足， 是的，是的， 哈， 对对对，回口特别好，是吧？ 对啊，嗯，哎，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就刚才你看我们说了松茸，然后现在松露的季节，松露是不是应该再往后一点？ 松露是每年十月底到一月份是松露上市的时间， 嗯， 嗯，但是呢，在我们这里你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因为我们什么呢，就是上市的时候呢能吃到感到新鲜的，我们呢有一台设备瞬间可以速冻，保证它的原有的营养不流失，嗯，但松露的上市时间是每年的十月底到一月份。 来，大家如果想知道鸡油菌啊，嗯，这些各种各样的菌子长得什么样的话呢，回复关键词野生菌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真的是真实的图片哈，就是九种不同的，然后呢就常见的这些菌类都什么样。嗯，像 WM 这位朋友太拉仇恨了， 真是，他说前两天丽江那边直邮过来的松茸超新鲜，每年这个季节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去趟云南，就是为了吃到那里的菌子，各种各样的菌子，还给我们发来照片。 对，这一看就松茸，好的松茸，下面那张就是鸡油菌了， 这张是吧？ 对，应该是。 哎呀呀呀呀， 这是坚固的， 这是应该是坚固的，上面有油星， 就像坚固的松茸。哎， 是吧？ 对，又不像鸡油菌，但是它的颜色很像鸡油菌了， 哎呦， 哎呀，大家回复野生菌，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菌类了。我们一会儿呢还会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说一说哈，除了刚才提到这些菌类还有哪些菌类，然后是可以常吃的， 对， 而且呢怎么做才好吃。 嗯，当然了，今天也是这个中伏的头一天哈，大家伙儿吃面了没有啊？关于这样的一些风俗习惯，包括我们的搜索服务呢也在继续当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吃喝玩乐大搜索。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啦，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这个暑期，北京图书大厦与您一起相约书友，共读盛夏。多项青少年阅读体验活动和多重购书惊喜，为您丰富多彩假期。精彩尽在北京图书大厦。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六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五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七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06868588 6868588。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刘工您好。那今天是中伏的头一天啊，人都说这个小暑，中暑，大暑哈，这个上蒸下煮。这两天北京又感觉到了这个桑拿天了，未来北京还是这样的天气吗？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什么呢？这个今天这个降雨已经基本结束了，即便是晚上有一点儿，到后半夜也是天气逐渐转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在23度左右，应该说这个气温还是不错的，适宜大家晨练啊或者是户外活动。不过呢，明天基本上是晴天，气温的上升速度比较快，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呢明天的最高气温在33-34度的样子。那么虽然气温并没有达到高温的标准，但是空气湿度是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天气闷热的程度要比今天严重的多，所以明天后天这两天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天儿。所以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那么全国呢应该说这个蒸煮天气还是比较多的，未来一周啊，主要是南方地区啊，高温还在持续。其中呢，重庆、湖北、河南、湖南、江西，正经历着历史罕见的高温热浪。不过呢，不仅这个什么呢，高温日数多，而且呢，持续时间是非常长的。你比如说，重庆已经持续了14天，武汉呢，持续了13天，就包括郑州也有12天的高温天气。所以说呢，这个而且就是说这个高温的时间比较长，每天恐怕都在12小时以上，所以这个天气是非常难熬的。那么这段时间呢，我想就不要到这些地方去旅游去了，太难受了。 是是是。 对。 那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我们这天应该去哪玩啊？东北是不是好点啊？ 东北是应该是好一些， 是吧？ 东北呢气温相对要低一些，而且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早晨的话呢应该还是比较凉快的，即便是中午气温稍微高一点，有点或者是有点阵雨，它不会维持时间很长。所以这个季节到吉林呐、长那个黑龙江啊这边去旅游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主持人。 嗯，好嘞，谢谢刘工。这两天天气热，湿度大，您也得多喝水，注意休息，好不好？ 好，对 啊，喝点绿豆汤。 谢谢，再见。 好，谢谢刘工，谢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目前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围沟路段车多，京城高速出京方向来广营桥到京城的主收费站行驶缓慢。在京新高速出京方向，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路段车多，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郭庄子到大井桥也是车多路段。在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行驶缓慢，东二环东便门桥南侧内环方向现在有事故，占用了外侧的两条车道，请后车小心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携程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点36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高磊。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下载北京时间 APP 视频观看我们的节目，当然您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网，在首页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您回复关键词野生菌，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主要介绍的来自云南的野生菌几种常见的常吃的到底长得什么样。 嗯，是艾大圣就说了，今儿是二伏，我肯定吃面呀，天气太热吃不下怎么办，你看我自制冷面，我上图给你们瞅瞅，呵，里边有这个辣白菜，还有这个叫这是什么片，苹果片、菠萝片、黄瓜、香菜，这还有一些酱牛肉，呵，准备的真齐全，自己做凉面，人家多能 干，这就是冷面呀， 是吧， 延吉冷面， 哎，这做法 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 吃不着吃不着吃不着，气人呢，这是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呢关于云南您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想去云南玩啊，怎么走这个线路，或者是呢想去什么样的目的地，然后云南的什么季节最好，您呢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儿呢为了向大家好好的说说菌子，我们请到了两位真的是专家，一位呢是来自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佳琪，王总您好。 大家好，我是王佳琪。 还有一位呢同样是来自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的餐饮副总经理尹舒。 大家好，我是尹舒。 我们刚才在第一时段的时候已经把大家给说饿了，说了松茸，说了这个鸡油菌啊，然后刚才呢在放广告的时候还在说，哎呀，我说我记得我上次吃的鸡油菌是煎的，然后尹叔说不对，那个是 鸡枞。 我说啊，真的吗？那鸡油菌，哦对，想起来了，鸡油菌是炒的。 对，炒的炒的，上次吃的是炒的， 就稍微翻炒了一下， 是是是、 所以它的那个，我就说难怪那脂肪香气特别浓。哎，我想问问啊，就王总现在在您那儿能吃到多少种，就目前 八种。 八种。 主推的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哦、主推的。 哪八种？ 就比如说松茸、松露、鸡枞、鸡油菌、青头菌、干巴菌、虎掌菌、冷菌。 嗯，最后一个是什么菌？ 冷菌。 冷菌 是云南大理鸡足山独有的冷菌。 是冷热的？ 冷热的冷，冷菌。 那个是个什么类型的菌？ 那有热菌吗？ 对对，炒热的都是热菌。 就是它长在鸡足山佛教圣地鸡足山独有的，其他地方没有。鸡足山、哦、鸡足山 这个地儿我知道、嗯、 对，这个冷菌也是味道特别好，然后营养价值特别高。 那个菌子长得什么样啊？ 长得有点像北风菌，我细长 细长的、 对，细长，有点像北风菌的感觉，比北风菌大一点点。 它吃的、嗯、吃法上面它 口感比较香，也是用云椒炒呀，这个干椒炒呀，我们这个冷菌烧肉啊都特别香。像我们冷菌烧肉做得非常好，如果没有那个冷菌，那个肉没那么香。 对，我估计菌子第一方面是提香，第二是平衡了肉里头的那个肥腻感、嗯、对不对？ 是的是的，在云南我们常见的，在我们七彩云南大酒楼常见的这些菌呢还是比较珍贵的。像松茸做法也比较多，烤松茸、汽锅松茸、烩松茸，然后松茸配海参，哇，这个配花椒、配鲍鱼都可以。那么这个这些是日常就是我们主要做的，保留了它的原有的这些味道和营养价值不流失。嗯，像松露，这个牛肝菌，松露呢一般刺身，然后这个可以这个刺身，松露吃刺身是比较多的，因为刺身松露是要低温烹制。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松露包香格里拉黑山羊，嗯，但是我们是炖好了，然后把松露这样 放在一起， 对对对，营养价值非常高。嗯，是像牛肝菌，牛肝菌呢在云南炒法干椒炒，这个云椒炒，那么现在我们还做成爆汁、去锅，这个这些做法，这个非常多。青头菌呢，我们就会，也是云椒炒，一般云南人都离开辣椒， 对， 云椒，然后干椒，然后呢会，还有呢用加点那个鲜肉蒸，肉冒蒸。在云南当地还有一些用炭烤，嗯，就是吃法非常多。像鸡枞呢，鸡枞呢做成汽锅冲浪，这个配辽参，爆汁辽参，然后呢也是这个可以烩白油鸡枞， 包括上次我吃的那个可以直接就是铁板上面直接 煎，对对对对， 是吗？ 对对对，而且铁板烤的那个呢，只有新鲜的时候，它的味道特别特别鲜甜，清脆鲜甜。 嗯，确实那个入口之后的感觉，就是一口下，因为它是用铁板那种烤制的，然后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完全吃到的是鸡枞菌本身自己的鲜嫩的味道。 而且我们鸡枞它也产地也分产地的，就是说这个像云南的香格里拉、大理楚雄、这个昆明，然后曲靖、这个临沧都有产，但是呢它也分品质。那么昆明、富民的红土黑帽的鸡枞是品质最高，价格也最高。 嗯、怎么能够判断它的这个鸡枞品质的这个好坏呢？是因为它的肉厚吗？ 鲜甜，肉厚鲜甜，然后呢就没有渣，就是那种感觉，吃入口的时候特别甜脆，没有渣。那么其他有些不太好的鸡枞呢，你咬不动，而且可能会有回口，会有回渣，这种感觉。嗯、然后还有市面还有那种火把鸡枞，长得特别小。长得跟鸡枞就是加小加小号的那种样子，叫火把鸡枞。那个呢就是第一价值感就价值会价格也会低一些，但是呢产量也是非常少。这个呢就是在市面上基本上就是当地人买了就吃了，因为发过来容易断，也不容易保存。嗯，那个就是属于品质要低一点的。 虎掌呢？ 虎掌菌呢就是它是长得就是有点绒绒的，它下面有点绒绒的一层毛，然后呢有点偏黄，中间呢还有微微的一点黑点，酷似老虎的爪子。哇，所以呢像这个，所以它叫虎掌菌，它也是含食用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虎掌菌在吃的时候也是直接用云椒这些来炒？ 虎掌菌的吃法就基本上就是辣椒炒了啊，也辣椒炒，然后呢配这个炒鱼，虎掌桂鱼丝、云椒炒、干椒炒，就基本上虎掌菌就是这几种做法。嗯，像汽锅做出来肯定就 不好吃了， 因为它比较大是吗？ 大，它还有独特的那个口感，炒出来比较香。 哦， 哎呦，您总说这么半天，我都饿了。 是， 王总说说吧，您作为一个云南人，您最爱吃哪种菌？ 王总说我哪种都爱吃。 这个从小啊，各种菌子都吃了不少、啊，吃菌呢，是云南人呢，每年到这个季节，必修的一门功课。到现在呢，云南的菌子应该说，这个从老百姓。到这个出口到这个全国各地来销售，实际上呢就说云南的菌子现在已经是走出云南，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力了。对菌子的烹饪做法，刚才这个尹叔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其实传统的烹饪呢，它无非就是炒啊、煮啊、蒸啊、烩啊我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个汽锅烹饪的方法吧。 好 汽锅烹饪呢，应该说是云南对中国烹饪的一大贡献。 绝对是。 大家一说起云南菜，就想起两个东西，一个是过桥米线，一个是汽锅鸡。汽锅呢，它就产自我们云南的建水县这个地方啊，它的陶土非常好， 黑陶 当地的人呢，应该是在上千年之前就用这种陶土发明了汽锅汽锅这种烹饪方式呢，它是一种通过水蒸气大家知道水蒸气的温度呢是100度，它跟这个烤啊、炒啊相比较起来呢，它是属于低温烹饪。301医院有一个做食品营养研究的赵林教授他到我们七彩云南做客之后他对汽锅烹饪这种做法呀非常的感兴趣，而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汽锅它是低温烹饪，不超过100度完了以后呢，它又是这个里边的汤啊最后都是下面的蒸馏水这个，所以呢，他就把一些重金属一些有害的农残呢都沉淀下来了这个不进入食品里边云南的野山菌呢，应该说很多东西它都是属于这个富含的营养物质尤其像一些酸爽的东西还有一些这个维生素类的东西都特别害怕温度太高因为温度太高了之后它就发生变化了， 对，被破坏掉了 对，就被破坏了。所以汽锅烹饪这种方式呢，应该说是最近十多年来我们把这个野山蒸呢跟汽锅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食客对这个大家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我们七彩云南的店里边呢，现在你比如说汽锅松茸我们把汽锅鸡、汽锅松茸结合在一起甚至呢还把一些这个你比如说这个一些三这个原来我们搞的这个海味也跟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就山珍海味都用汽锅来做 其实汽锅它主要靠内循环嘛就是它在自己的这个内部然后循环起来，让它第一呢营养价值，就是像这种野山菌类的这种它不容易呢就是营养价值流失， 对， 同时呢它又能够保证它最纯美就是那个鲜味出来，因为你想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然后里头有一个内循环这样靠蒸汽上来，水蒸气上来再下去，这样 是的是的 流动起来运转起来所以它出来的那汽锅的感觉，为什么大家一端上来之后，当然一定要用好的汽锅哈， 是的， 为什么说见水的这个陶就上来之后呢，第一是见水陶它本身会呼吸， 它自己特别神奇， 是的，是的， 它是会呼吸的，它不像就我们老说，就是家里头又有砂锅，但你一挂那层釉完蛋了，就里头一挂那层釉之后，它没有办法呼吸。其实好的这个建水陶就是它自己是会呼吸的，是你看不到的那种气孔，然后它还在呼吸，它等于是自己在呼吸的同时又营造了一个内循环的一个环境，因此呢，第一营养物质全都保留下来了，第二它的香气完全都被保留下来，因此在端上桌的时候，你会发现离老远就好的哈，这松茸什么包括这种这气锅的做法，就刚打那个进门开始，就那个香气只要一开，就是一端上来，就那香味就飘出来了， 是的，是的， 香气扑鼻， 真的是这样，而且它就看着特别的清爽干净啊， 对，就喝那汤嘛， 对， 哎，我这人比较贪心，也比较贪吃，你说这气锅能不能就是把很多种的菌子放在一起做呢？咱们有这种做法吗？ 是可以，可以的，可以的。 让我们大饱口福哈，一次性 可以的，但是 吃个够。 其中有一个是要分开的， 啊、 牛肝菌 啊？为什么呀？ 因为牛肝菌呢，它可能市面大家听到的每年吃的菌中毒的，基本上就是牛肝菌是其中的一种 哦。 所以呢，它的烹饪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呢，如果需要一起，那么牛肝菌一定要切分开，因为牛肝菌的时间需要长。需要很长很长，然后基本上你要蒸的时候还提前用蒜简单给它 处理一下， 简单处理一下，是的，是的， 哎，所以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真想吃到好的这种菌子，真的是体验着一定要去好的地方，就是保险的地方，要不然的话就很麻烦，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第一是品质的问题，第二是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哈。 对， 来， 好，那接下来咱们这样等等大家伙的一些问题，我们先进段广告。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应流不。 哎，我们解答几个问题哈。 好嘞。 这个竹杖芒鞋说了说，哎呦，你们说这个菌类在哪儿吃啊？说都给我说馋了。就是北京城啊，好多云南餐厅，大大小小的哈。比如说我们家门口的云腾宾馆啊，然后呢，还有什么蝴蝶泉宾馆，然后就这些各个驻京办都比较多一些。 对。 同时呢，最有名的吃菌类的就是七彩云南啊，这个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这个是。基本上来说，全北京就是做美食的朋友们，包括大家都知道，一说吃这个菌类，就奔七彩云南走，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专业的这个供给的一个渠道，然后呢，同时在烹饪方法上面，大家就比较多样化嘛。所以大家呢，就是如果要吃菌类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七彩云南去尝一尝，各式各样的菌类，这个季节是最丰富的。这基本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松茸啊。然后松露啊，但我觉得松露可以再晚一晚啊。我觉得可以就是松茸鸡枞。 对，鸡枞、青头菌、鸡油菌、干巴菌 都可以吃到了，而且丰俭由人。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丰俭由人。有朋友说吃野生菌太贵了，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的。这个必须要我站在一个热爱云南的这个朋友的角度，我要替他们证明一下，替云南证明一下，这个吃野生菌也是丰俭由人的，不是大家想象那样啊。来， 健康是不能用钱衡量的， 对吧？来看一下这个阿尔卑斯说了，我想问个问题呀，8月份要去云南，一个人带孩子。自由行玩丽江和泸沽湖，给个建议呗。这个从丽江去泸沽湖的话，到那儿报个2日团可以吗？还是自己包车玩方便呢？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来，我们有请 我们泸沽湖的代言人王总 熟哈、啊。 对对对、啊，打年轻时候就去那片儿啊。 对，我是最早去泸沽湖的时候是88年就去过了。 哦， 嗯，那时候泸沽湖呢还没怎么开发的，有一天呢，我到了泸沽湖边，投宿找地方住，一个很小的客栈，看见一个老头在很认真的用一块雪白的毛巾呢擦一块铜盘儿，哎呀，我觉得很神奇。然后他也不大理我们，但他擦完了摆出来一看，哎呀，丽江市旅游定点接待单位， 88年的时候， 哇啊，那时候呢应该泸沽湖没有飞机，现在已经有飞机了，开车如果我们从丽江过去的话，那时候要4个多小时，而且还容易山体滑坡啊什么东西，当时好多还没有柏油路，现在呢那个地方的交通已经非常好了啊，旅游配套设施呢也很完善了，所以8月份去呢就是注意这个不要特别下大雨，应该说那个地方它海拔偏高嘛，所以呢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这个时候去是很好的季节。 对，那您建议是从北京去的话，是从丽江直接包车过去比较合适呢，还是在当地报一个这种团人带着去那儿比较合适呢？ 都行， 都行，没所谓。 对，云南的旅游呢，应该说在全国，它是比较完善的。不管是自由行也好，或者跟团游也好啊。 其实我觉得云南全境都特别多的地方值得玩，对吧？ 对。 泸沽湖，您觉得安排几天合适啊？大概住几天？ 泸沽湖住2个晚上就可以了， 足够了哈。 哎， 就是我给您的建议，就是看您孩子的大小。如果您的孩子年龄比较小，我建议呢，跟一个当地的靠谱的团，一定记住，当地靠谱的团是比较妥当的。如果孩子呢比较大了，比如7、8岁了，他比较能够配合您了，那我觉得包车蛮好的。就是。对吧，比较方便一点啊，比较自由一点，所以还是要看孩子。 对，再来看看猫咪大夫就说了，哎，听你们说这个，我特别想去云南吃你们说的这个菌子啊，那去云南玩哪些个地方能够吃到最好的呢？ 这个比较难。 云南现在这个季节去的话，昆明、大理、丽江 都可以， 对，普洱、临沧、曲靖都能吃到， 但是它比较特点，比较那个麻烦的是，每一个地方产的菌子会就是特色不太一样，对吗？ 对，只是品质会不一样，但是你都能吃到。就比如说你到昆明所有菌都能吃到。 所以就是比如说你要去云南的话，像这些著名的旅游城市都可以，但呢，自己得会选，得会挑。 那当然了， 是吧？然后这个就对。薛银坡说了，说这个今晚呢在北二环鼓楼附近请人吃饭，听到云南美食特别向往，附近云南美食推荐 安贞桥， 安贞桥北三环七彩云南大酒楼。 对，离那儿还真不远。 哎呀， 是吧 很近的。 这个弹幕走得漂亮。我们竟无从反驳。 对，虽然有点突然。 但是这个弹幕确实走得漂亮，确实它还离得近。你说这从地理位置来说，从这，因为薛银坡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这个确实北二环北三环离得还近啊，然后这个你我建议你可以去那儿尝一尝，真的。然后特色美食也比较多，基本上都能够尝得到。 对，而且是不是也特别适合家庭团聚啊，比如说一大家子去也没问题吧。 是的，适合的、 你两大家子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啊。地儿可大了， 而且还能品尝当地云南其他的特色。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呢关于云南各种各样菌类的介绍呢就要暂告一个段落。相信收音机前的好多朋友都没有听过瘾哈，怎么办呢？我们有机会的话呢会带着大家呢去品尝一下。 好啊， 我们边品尝边来聊，到时候呢我们可以跟这个王总啊尹总，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是吧哈？然后听一听他们讲一讲那些幕后的故事， 尤其是现场可以操作，比如说煎炒烹炸，看看这些技艺什么的。 而且你知道，这关键问题要听这个王总2、3杯过后，然后呢，哎呀，泸沽湖的故事那叫一个， 那就来了，是吧？好了，再次感谢两位，我们这个时段就先聊到这儿啦。 下个时段我们继续再见。 好，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看来呢，因为是周末的晚间，所以呢还是比较堵的。首先来关注东部城区的环路，东二环东直门桥到东便门桥南北双方向车多，东三环三元桥到国贸桥也是南北双方向车流大，东四环四元桥到百子湾桥北向南方向车多，东五环的环铁桥到五方桥北向南方向受事故影响行驶不畅，东六环徐新庄桥到土新桥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的联络线，新街口内大街、德胜门内大街的南段、景山西街、交道口南大街以上路段都是北向南方向行驶缓慢。宣武门西大街、西产街、东产街、广宁博街还有临近胡同、东安门大街、五四大街以上路段都是西向东方向车多。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哎，真的是吃完了云南的各种各样的野生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就要给大家说一说，也是同样适合在这个暑期进行的一个项目，就是亲子游 啊。对，咱们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得找地儿去溜达溜达，消消食儿。尤其是小宝贝儿，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啊，总想着带他们出去玩一趟，或远或近或长或短。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那晚儿，爸爸妈妈要是能带我们去趟北戴河，我的天，我得高兴一年。 可不是吗？我跟你说，就等着盼着呢。现在的小朋友太有福气了。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尤其是宝爸宝妈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暑期您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是说您说我想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线路。接下来这个小时由高磊和我们两个呢来为大家亲切请推荐哈。 我先吐槽一下行吗？ 来，你先来。 我就先吐槽一下，因为我刚休完年假，带着宝贝儿，我们全家人去趟意大利。千万不要带宝贝儿去欧洲，我告诉你，累死了。千万不要。 哎，为什么？ 因为啊，意大利全是古迹嘛。 对， 意大利包括德国，我们去了柏林，它有很多的古迹，尤其是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真的就是靠你的双腿走， 就得走，没错， 不停的在古城里走。我们从我们住的这个火车站一直能够走到其他的，就那个城叫什么了，反正走了将近得有一个多小时。你想 庞贝吗？ 不是，庞贝古城是需要坐车大概一个多小时，基本上我觉得就走废了，大人走废了，宝贝儿一直在哭啊闹，到最后因为又热，因为意大利是这样，它呢非常热，37-38度，但是有树的地方非常凉快，你可以怎么讲呢，休息一下。但是没树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古建筑的附近，一棵树都没有，而且呢他们又特别喜欢排队，一排队就要排半小时一个小时，但是你觉得飞都飞10个小时来这儿了，你说那些博物馆 我们不进，你瞅瞅大卫的雕像，对吧？你必须得排呀。那你排宝贝儿怎么办呀？那跟着排呗。所以就一哭一闹，然后就反正就特别的疲惫，就那几天可能看东西呢也没看好，吃饭呢也没吃的特别尽兴，然后玩也没玩痛快，还不如带他去直接法国迪士尼啊什么什么这地儿呢。 哎，你们家孩子应该现在的年纪是 四岁吗？ 我跟大家说哈，就是作为 你要说什么， 作为有两个孩子的我啊，对吧？ 对， 妈妈来说，这个真的，我觉得我自己现在还挺有发言权的，就是很多的我们看到的一些亲子游的大的 KOL 们，真的你看到的都是他光鲜的一面， 对， 确实是这样。有好多的专家也在建议说，一定要带孩子多出去走一走，要这个增进这个父子啊、父女啊、母子母女之间的这种感情，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亲情，所以要多带他出去玩什么的。但是真的就是一定，第一要看孩子的性格， 嗯， 第二最最重要的要看孩子的年纪， 哎， 这个太重要了。所以为什么说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我们没有请别的嘉宾，包括我们在一会儿的时段我们会请我们的小编编进来，她也是一位孩子的妈妈， 啊， 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就是因为我们三个太有感触了。刚才磊磊说的这个，我为什么问孩子几岁了？四岁孩子，首先他真的不太适合坐长途飞机。 对。 我们中国的孩子和外国孩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说，那你看外国的小孩打小他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他们真的是打小飞来飞去的。 他们可能从几个月、六个月以后就天天飞了。 他们习惯了，而且呢，就是他们父母的假期会很多。 嗯。 他们几乎一假期，一到假期就出去玩，一到假期就出去玩。 而且他们的假期特别长，不像咱们就卡着十天必须回来，他们一般都一个月起。 所以大家知道吧，就这种长途飞行一定要考虑孩子的年纪，还有带太小的孩子出去的时候确实不适合去逛古迹。第一， 知道了呢。 他理解不了， 他看不懂。 对。第二，他也很累，你知道吧？ 对对啊， 就是他到点儿得吃，到点儿得睡。第一，你本来你带他去欧洲就有时差的问题， 嗯， 他该睡了你在那儿看古迹呢。第三，你给他讲古迹他压根儿就听不懂。所以为什么说就是基本上五岁以下的孩子或者六岁以下的孩子，你给他一堆沙子或者带他去海边都是最好的选择，就那个对他来说才是最有乐趣。 那是。 因此我呢是刚从游轮回来， 哦， 给大家说一下。我 非常适合亲子呀， 游轮孩子真的是太适合， 对吧？ 带孩子了， 对呀。 为什么呢？因为在游轮上，第一你不用担心孩子丢，它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对吧？他充其量找不着你之后会有广播，你知道吧？而且他手上会带有腕带，然后包括呢你出去的时候呢，每一个游轮就你上去之后他会给孩子专门带一个那个牌儿，你给他寄到手上，万一他找不到的话呢会有工作人员来带他去找，知道他住在哪个房间，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很安全，不会有人把他给带走，这是第一。第二，游轮上面有很多的亲子设施， 嗯， 比如说我这次去的是皇家加勒比的赞礼号，他有儿童俱乐部，而且他的儿童俱乐部是分详细的很细的年龄段，比如六个月的，然后呢就是一岁到三岁，三岁到五岁，然后呢三岁到六岁，六岁到十几岁，反正他分得很细，然后会有专门的老师带着他们去玩，做做手工，要安排不同的项目。这个我必须是要给他们这个来，我觉得是属于这个义务式的来这个宣传也普及， 而且是免费的， 免费的这个儿童俱乐部 很好，这 很 重要。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暑期人真的多， 哦， 多到什么地步？就甲板上专门有一个孩子玩的戏水乐园，孩子和孩子都叠在一起，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放眼望去全是孩子，如果大人想换取片刻的安宁，那是不可能的。玩一个碰碰车，除了有金卡套房的通道之外，然后普通的这个队伍要排两个小时， 哇， 然后两个小时排队到那儿玩五分钟的时间，所以在整个排队过程当中其实对孩子都是一个考验， 玩的体验就降低很多了， 对家长的耐心也是一个体验。因此我想说的是什么，第一，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又是带老人又是带孩子，可以考虑套房。虽然它的价格高，但是它的服务确实，比如说它每天会有一次免排队，然后北极星会有这个 提前预约等这个项目。但如果说我不考虑套房的这个，我从普通的渠道走，那么大家就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尤其是当爹妈的，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耐心带着孩子去玩。如果你要没有耐心，对不起，不要考虑，就不要考虑排队的项目，不然一定会打起来。就我在游轮上看到好多波因为带着孩子排队父母吵架的，凶孩子的，吼孩子的， 哎呦！ 当然我也是这样啊，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后来我就回来之后特别想写一篇推文，叫做当自己的孩子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熊孩子要怎么办。所以这个是要告诉大家。另外呢，我认为太小的孩子，首先游轮有的游轮规定六个月以下是不能坐游轮的， 对，是。 还有呢，就是我认为太小的孩子不适合在暑期带他出去玩，至少我认为八九十来个月以下的孩子都不再适合这么热的天带他们出去，就特别受罪。 对，他们受罪，大人也受罪， 对， 也玩不好。 是，所以呢，游轮适合带什么样的？我觉得游轮适合带两岁以上的孩子，三岁以上的孩子，因为在游轮上，哎，给大家一个贴士，有好多项目它对于身高和年龄有明确的要求，比如说碰碰车，五岁以下的孩子坚决不能玩，哪怕你的孩子差两天就过生日了也不行，因为他们游轮上很多都是，就是非常的严格，就他会按照你的护照的登记时间，所以哪怕你是四个月，四岁多，马上到五岁了不行，差一天都不行，然后有免费的参观船长的驾驶舱，六岁以下的孩子是坚决不行。然后玩北极星是对身高有一米几以下的孩子不可以。所以你就想，太小的孩子去，他本身就占一个人船票，对吧？ 对对，是的。 游轮是这样的，不管你孩子多小，只要你登船，他的船票跟大人是一样的价， 同价位，是是是。 但是他很多设施就玩不了， 就吃亏嘛， 就很吃亏。所以我建议大家的，如果孩子太小的话，不建议那么快就考虑带他们上游轮。第一，他们也记不住，你知道吗？我现在问我们家孩子，一岁之前去哪玩都记不住，你白带他去，根本就记不起来。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上船之后花了跟大人同样的钱，但是第一他吃不回来，他没得吃，吃不回来。第二呢，他玩不回来，就特别可惜， 还确实是 特别可惜。 但是如果你想，比如说这六天七天，你就想，怎么讲呢？就不管娃了，就撒丫子，你们两口子去玩，你就把宝天天放在就刚才熊丽说的那个叫儿童游乐中心， 对， 比如分年龄段的，每天他其实都有一个时间表，他会提前把这个时间表，好，应该我上次做的时候就是提前一天送到你的船舱之内，然后你就根据这个时间表来安排他第二天的所有的课程行程和游艺的设施，然后你就交给人家就可以了，绝对放心，吃的好玩的好，然后你们两口子自己玩去。 我跟你说， 一天都不用耽误。 来，这个我来说一下，至少我这次坐赞礼号是这样。所以在最后一天行程的时候呢，为了体验嘛，然后我就把我们家孩子呢送到了那个儿童俱乐部去。他确实特别开心，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时间是9点到12点，12点到2点是要接回来带着他吃饭，那边是不管吃饭的。然后2点到5点，5点钟要接回来吃饭，7点到10点，那10点以后也可以托管哦，但10点以后的托管是要付费的 哦。 这个是要告诉大家的，这个确实很方便。有的很多家长说，哎呀，我真的不舍得，因为我这次去托管他的时候，旁边呢就有姥姥姥爷，他很适合带老人和一起去嘛，就很多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跟着，有一个家长在旁边接，姥姥在旁边就不停的在张望在看，然后呢，他妈妈就说您在看什么？他说，哎呀，不行，我怕他不放心。说你看你那么狠心，都到游轮上了，你还把他给托管了。我心想，不就是因为到游轮上我们要放松一下，所以才要把它托管吗？ 对呀，这个道理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 而且很多小朋友他自己是愿意托管的， 因为里面全是小朋友，他们可以玩得很开心的。 对，所以呢，建议大家，其实游轮呢是适合带孩子去的，但是也不适合带特别小的孩子。我认为三岁以上的孩子至少要三岁以上。 对， 会还有价值一些， 就是他玩的东西可能会多一些， 多一些， 而且他能，就像刚才熊丽说的，他起码能记住事儿了。三岁以后的，你以后长大了问说，我当年带你去哪儿了，玩什么了呀？他这小嘴叭叭叭能给你汇报出来呀，要不然什么都记不住，这钱也白花了。 对，还有呢，就是我发现带孩子出去旅行呢，确实让孩子可以增长很多的见识，比如说他这次回来就学会了垃圾分类。他现在就吃完东西之后，比如说我们自己家的垃圾桶，他也会就是自己拿出来一个垃圾桶放在旁边，他五 碎吗？然后放在旁边，然后呢，他喝完那个水之后，他会把瓶盖拧下来放到这个桶里。他说这个是专门扔瓶盖的，然后会把那个矿泉水瓶上的包装撕下来扔到旁边，说这个是扔这个的，然后水要倒在这个位置。然后吃完饭之后呢，扫地的时候他也是会把地上的纸捡起来扔到一个地方，然后把其他垃圾扔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确实是旅行当中的一些收获，这可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他学不到的。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旅行，但是前提还是我们说的，孩子的年纪一定要合适。 对对对，我们这次去意大利回来也有一个收获，就是他再也不吃意大利面了。因为我们第一开始啊，就是去之前，我们没有想到他那么的爱吃意大利面，在意大利的大概十来天的时间里边，只要有一份意大利面，你就不用管他任何其他的了。我们自己爱吃什么吃什么，他自己吃的可开心，吃的满嘴满手全是，你知道，擦干净完以后他自己吃。但是回来以后，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他也在说：“爸爸妈妈，我想吃炒菜，我想吃姥姥的炒菜，有吗？”他也就开始念叨了。 对， 他回来以后，然后我们说：“咱们再吃点披萨，吃点意大利面。”坚决不吃， 吃伤了， 吃伤了这一套。但是其实有一点就是说，带宝贝儿出去，我发现是这样，就是真的，我姐姐家孩子也是仨孩子，只要是给他一份意大利面，仨宝贝儿围在那儿可开心了， 嗯， 哎，就特别能够让他们吃得开心，也吃得饱。 对，所以孩子的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但是还是要建立在孩子年龄的这个基础上啊。另外呢，我就发现其实在整个的暑期有很多不同性质的夏令营，我觉得这也特别的好。然后就是它会有不同的夏令营，有的夏令营呢是直接孩子可以去住到那儿的，然后有的呢是晚上要回来的。但是我看了就是有很多地方，比如说有去云南的，然后有在近的，有北京的，有海洋馆的，一天两天的，还有长一点四天五天六天的，就它会有不同的主题的夏令营。其实我就在想，等我的孩子到一定年纪，比如说六岁七岁八岁的时候，我就想去给他送到这样的夏令营去锻炼一下。因为在家里现在真的都是很多人围着一个孩子，你就会发现啊，太娇气，就是抗挫折能力和抗压能力。我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啊，很多孩子抗挫折能力抗压能力都比较差。我们这次在出去玩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这个，然后稍微比如磕一下碰一下，孩子还没哭，然后家长就会特别紧张。然后我在想，包括我的女儿也是这样，我就觉得养得太娇气了，所以我在想，我就在搜罗各式各样的夏令营。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夏令营都是要求六岁以上，那有一些呢，比如说要是六岁以下四五岁也可以的，就要求家长跟着。然后比如前一段时间我一个朋友，然后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比较有名的 KOL， 他亲子的，然后呢他女儿特别逗，女儿豆豆，然后也差不多五岁四五岁的样子。然后他前一段时间发的是在廊坊，廊坊有一个叫七修酒店，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修酒店。然后在七修酒店呢，他们也是在他们酒店里头，然后办了那个夏令营。一个夏令营呢是针对孩子做手工的，比如说他有一些就是做一些像木匠活一样，做什么锁呀，做什么笔筒啊，做什么。他是带着孩子，我看他朋友圈啊，他是带着孩子每天早上会带着他做，先练那个少林功夫，就强身健体，然后早上上早课，早课就是学习什么一些什么木艺的这种理论知识，包括什么那个就一些什么国学的内容，然后下午会动手让他去做。还有一个班呢，我觉得更适合小女孩，我还在考虑要送我的孩子过去，就是学那种画画和花艺。他会教你什么跟花香有关的，然后会让你画花啊，然后呢学什么，也是早上每天早上会先去练少林功夫，先强身健体。 女孩也练 啊，对，然后呢再有一些不同的国学课，什么礼仪课，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应该一共是七天六晚，你可以选择住在他们酒店统一的那个五星级的，统一住在那儿，然后也可以选择，如果你家在廊坊有房，或者你也可以把他晚上接回来 、 然后就属于这样。他每一个班应该是七天的时间，然后我觉得那个也特别好。就是因为我看他女儿在那儿上那夏令营，然后他就在那儿，因为他针对大人也有课，但好像针对大人的课还没有公开开放。然后大人他就每天学插花，然后学插花，学绘画，学音乐，然后就每天他的课程也安排的挺紧的。后来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好朋友，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孟瑶，然后我看他在他朋友圈留言的时候说，他也是在那个七修那儿上过课，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就是把大人和孩子放在一起， 对对对， 但是呢你分开各自去 过各自的生活，就是孩子该锻炼的也锻炼了，但是你同时你也能知道孩子的近况怎么样，因为很多家长可能把孩子送出去夏令营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安全问题，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我还挺动心的，而且他的收的年龄应该是从五岁就可以， 嗯， 我就准备刚刚五岁 马上了，对对对，得嘞。关于这个亲子的一些活动啊，包括暑期的一些安排，大家伙儿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好的计划，也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 CHWL876。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呢？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ABCD有一点怪异，外国一切的东西有爱有爱有距离。我是叫 Andy， 静静告诉你，英文不是太神秘，来呀来呀来学习。 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和高磊刚刚结束的亲子之旅，因为在整个暑期呢亲子之旅是特别热门的一个话题哈，所以我们也要给大家一些提醒和建议。当然了，在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的小冰冰也会进来，他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北京周边适合带亲子去的地方，他也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什么北戴河呀，什么野三坡呀，然后这些地方呢他也会给大家一些推荐。大体说了，说到去北戴河给大家提个醒啊，同学呢今天去北戴河的路上被碰瓷了，因为是在途中，也不好找警察来处理这个事儿，最后好像就掏钱了。所以大家去北戴河路上一定要当心，要注意路况啊。 对对 对，这个提醒的特别对，特别好啊。 嗯，是的，哎，而且我觉得小编他们去的那些地儿都特别高大上。 哎呦，那是他拍的。 那待会儿得好好听听他说一说哈。好嘞，好嘞，那接下来咱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JK, L, M, N, O, P, Q, R, N, S, T, and U, 然后到了 V, W, X, Y, C, 就那么容易。我们在一起唱这首歌曲，知道当中的意义，你考啊考啊考一。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 7.5，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东二环广渠门桥到东便门桥由南向北，南五环的大洋房桥到旧中桥由东向西，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广安门桥的由北向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土城路学院南路到北土城西路的由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尔桥到德胜门桥的双方向，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由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8:3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高磊。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奖品。 嗯， 这份奖品呢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单张230元的马主题乐园门票2张，电话400-600-0166，或者是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的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住星级酒店，赏奇幻秀，品草原美食，中国马镇草原新体验。那么希望大家呢可以回复我们这个信息当中包含有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我们都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啦。 对，比如说土豆小叶子说，玩去夏令营了，就剩俩大人，周末去哪儿凉快放松一下呢？那你就可以去坝上马镇旅游嘛， 对 吧？对，我们还给您门票啊，当然了，我们得随机抽取啊，可能会给您门票，但是呢，需要大家呢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一块发上来。我们的联络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 这一时段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亲子的暑期行啊。 没错， 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关于亲子旅游、关于这个暑期，你有任何想问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我们的联络方式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 CHWL876就可以了。当然今天是二伏，二伏的头伏饺子二伏面， 对， 您想去哪儿吃面条，或者您觉得京城哪家吃面的地儿不错，你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和我们来联络。这一时段呢，我们把我们的小编请进来了啊，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很多微信的一些内容都是他自己原创的， 才女。 对， 大家好，大家好，我传说中的小编编。 欢迎杨磊。 杨磊，大家好，大家好。 哎，磊磊因为也是这个孩妈哈， 对，我们家孩子到11月份就4岁了， 就四岁了。 对， 来先说一下带孩子每次出去旅行的这个感受， 就是你们上时段说的外表特别光鲜，但其实是特别受罪的，因为路途 当中。真的吗？你怎么拍那些照片？我完全感觉不出来呢。 啊，对，那是因为把孩子甩给别人带着呢，自己跑出去偷偷去拍了。 哦， 所以你看，他其实也是 除了我们的小编之外，他自己还也做着一个亲子的 KOL 号， 对对。 因此你看光鲜的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苦楚，是不是？ 是的， 就是孩子的习惯是需要培养的，至少在最初培养这两三年你是很累的。 嗯， 等培养出来之后，哎，当然看到大家的，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位好朋友青青河边草哈， 嗯， 他就是 青青河边潮 啊，对，河边潮，对，哎，对，对，都成潮，对，青青河边潮。你看他带他们家的小坤出去，大家看到，哎呀，到处欧洲啊什么的都不在话下，而且他们家小坤帮他拿箱子呀，帮他干活，给他拍照，那是培养出来的。 对，是呀，因为我就是开始培养我们家孩子的时候，他才一岁多，第一次带他去那个草原天路的时候，那整个车程我特别的崩溃，然后是慢慢慢慢的，因为我希望他从小就是有这种爱出去玩的心，总比要在家可能盯着电视啊或者盯着 iPad 看要强得多，所以呢是现在带他出去玩特别好，如果要自驾的话基本上车就睡， 嘿， 但是呢火车就是不太能睡，现在是有一个这个问题，但其他都还好， 因为 现在路途好 多 了，对，火车新鲜感多，然后飞机上也基本就睡，上飞机就睡， 嘿，真好， 哎呦真羡慕， 比较省心，因为路途上它让你省心的话你就稍微能省一点精力嘛。 对，哎，让他睡你有什么方式吗？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方式， 他自己睡觉功能， 他自己就躺下就睡了，当然要坐在安全座椅上，然后他就靠在后边就要睡了，他上车就要睡， 真好， 多好， 对，真的几乎上车秒睡， 这习惯太好了， 就不管什么时间还是你有意识的就选择他要睡觉的时间走的， 也没有有意识选，但其实一般出去玩其实还是起来的比较早，也本身他也会比较困，他可能就算不是在那个睡觉的时间，他可能在车上在外边看一看呀，玩一玩啊，可能再跟你说两句话，自己一会儿不动了就准备睡了。 这习惯真好， 我特别羡慕这样的孩子。 嗯， 我们家孩子上车越上越精神，你知道吗？真的越坐越精神。 给他好吃的他也不行。 哎呦，不能给好吃的，吃的越吃越高兴，那更不睡觉了。哎，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磊磊推荐一些适合暑期去的一些地方吧，带孩子。 行，我就说说海边吧。 北戴河小公主来。 啊，行行行，可以。其实作为一个四岁孩子的妈妈，不太适合称小公主。我身边朋友都管我叫京郊皇太后。 太后吉祥。 嗯，谢谢。然后我先说一下北戴河吧，因为北戴河我一般是习惯是坐火车去，因为开车的话有的时候爸爸可能不方便跟着，我是跟别的妈妈一起带孩子，所以坐火车一般是北戴河新区，也就是昌黎那边，还有就是秦皇岛市区那一块。如果要是到秦皇岛市区，肯定是要坐火车到秦皇岛车站会比较方便。那边我一般住的酒店是就大概有三个比较方便，像我们都知道一个香格里拉，还有是华贸喜来登，就是喜来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秦皇国际大酒店，相对来说都比较亲子。另外在北戴河新区，也就是昌黎那儿，如果我们要去那边的话，首先火车一定要选择在北戴河下车，而不是昌黎，因为昌黎那个火车站会比较小，打车不方便，打车和租车都不方便，所以我们如果要去北戴河新区，基本上买火车票就到北戴河车站打一车，大概70多块钱就到新区那边了。 明白了，要住新区那边，你住哪儿啊？ 新区现在比较火的就是那个克拉麦，对，克拉麦不招 view， 其实它跟克拉麦有一定的区别，是因为它这个是新推出的，是打造一个车程在2到3小时的一个周边精致游，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分。我们上次去的时候赶上六一儿童节，人超多，特别多，全是孩子，然后当时 小孩玩的多吗？ 小孩玩很多，就是克拉麦，其实它好多服务都是在里边的，它本身就是一体的嘛， 对，一价全包那种。 对，一价全包，然后包括它那个儿童俱乐部也是可以进行托管的，只不过是要4岁以上才能托管。 哎呦，太好了！ 对，所以我当时就特别吃亏，我说我们就还有几个月，然后人家说不可以，但不是说不可以在那玩，是你只要有家人陪着他就可以，就不能完全托管。 嗯，明白了。 他也是有 GO， 然后就是带着玩是吗？ 对，带着玩。 中午吃饭呢要接回来吗？ 到时间肯定要接回来的。 哦。 然后他稍微大一点的孩子有老师带着，因为我能透过玻璃看隔壁屋，然后他们是一起做手工啊之类的。像我因为只能不到4岁嘛，只能家长陪着他，画画呀什么的都有。 嗯，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就是因为最近比较热门的几个嘛，其中一个就是北戴河新开的阿那亚的内克拉麦的， 嗯， 这个是告诉大家四岁以上才能托管， 嗯， 啊，其他的就四岁以下的是需要家长陪同的， 对，需要家长陪同，但是他那儿童俱乐部开的特早，8:30就开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因为六一儿童节嘛，人特别多。早餐其实我觉得我算起得很早了，我大概8:10左右就到自助餐厅准备先吃早餐了，后来发现门口排了长长的队， 啊， 是因为餐厅里边人太多了，所以他们做了类似于限流的措施，让门口人呢先在外边排队等候，让我 他们那边就有几家餐厅啊， 他们餐厅其实有三个，但早餐的话只是在一层的那个自助餐厅， 哦， 因为阿那亚那个北戴河那克拉麦的相对比较小， 哦， 对，相对比较小，所以带着孩子在那儿排队其实特别不方便，后来我就因为孩子不可能愿意在那儿站着嘛，所以我就带他先去儿童俱乐部，大概玩到了9点多再去吃饭，但里边人也超多， 嗯， 就是人太多了， 整个暑期那个地方最近特别火，嗯，据说房子都订不上， 对，很难订， 价格也高， 嗯， 暑期的房子我觉得应该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订得差不多了，而且价格还超高， 天哪，太可怕了，嗯，简直， 那里边还有什么玩的呀？ 嗯，里边他晚上会有好多的那种 演出， 演出，对， 哦， 其实就是白天你看到那些工作人员，包括儿童俱乐部那些个老师什么的，晚上都会变成像明星一样，他们多才多艺在舞台上表演，孩子们都会说，哎，这个是谁谁谁，那个是谁谁谁，然后那些老师呢也会特别亲切，带着孩子们一起跳舞。我觉得他的演出包括什么，嗯，荧光晚会，类似于这样，其实就给孩子准备的， 哦， 孩子互动比较高，但就是人太多了。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给大家接着说克拉麦的，因为现在那个哈尔滨那个亚布力的那克拉麦的， 嗯， 也是在整个暑期比较火。这个呢，我也是借着这个也说一下。它也是相对比较小，它不如就是我发现国内很多的克拉麦的，除了三亚和广西之外，像这几个都比较小。 嗯， 它呢有很多的这个一些活动呢，其实就是就地取材的那种，比如说像那克拉麦的北戴河那边就可以有一些什么玩沙，就是沙滩的那种。 对，沙子非常好， 对吧， 嗯， 然后像那个哈尔亚布力的这个呢，就是他在树林里头会带孩子做一些游戏什么的，到晚上最大家最爱玩还是最爱玩就荧光秀， 哦， 对，荧光秀是小朋友最喜欢的，而且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昌黎那片， 嗯， 因为它的沙子真的是很好，特别软，踩下去脚是陷进去的，很软，但是嗯，就是秦皇岛市区北戴河那边的沙子我就觉得一般， 嗯， 就是， 特别硬， 特别硬，而且人也特别的多，所以如果要是带孩子，我还是建议去新区，可能就是嗯，下火车到那儿大概得需要打车得30-40分钟吧， 嗯， 70多块钱就到。 打车方便吗？ 很方便，火车站出来就是有一打车的地方，我每次都那样，很方便。 嗯， 然后 接着下来还有哪片？ 嗯，在克拉麦就是那个阿那亚旁边还有一个就是阿尔卡迪亚酒店， 嗯， 它怎么说呢，它的酒店的房间是稍微的有点老旧了，但是它有一些公寓是比较新，然后可以带孩子在那玩，而且它一层也有一个室内的儿童乐园，比如说赶上下雨天啊，天气不好可以带孩子在那玩，还算可以。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在那儿用餐，其实我觉得他们用餐可能会等候时间比较长，如果你要想去那种点菜的餐厅的话等候时间比较长，后来我们用餐之后出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几个特别机智的家庭，他们叫了外卖，他们叫了外卖送到酒店， 哦， 然后呢自己呢就在游泳池，不有一露天游泳池嘛，那边那个餐桌上一边休息一边吃，特别 这挺好的， 对，挺聪明的，挺好的， 所以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真的，而且互联网已经传入到那边了，非常挺好的。然后另外推荐市区的话，嗯，市区其实我不太喜欢市区那边的沙子，但是呢它的好多设施是比较全的，比如说你不想在酒店吃，但周边的餐厅是很多可以方便去。市区的话有三个酒店，一个是秦皇国际大酒店，它是有很多的那些个亲子房，我觉得很好，甚至于我觉得比香格里拉好。 亲子房指的是里头有亲子设施吗？ 亲子设施特别的全，就是可能 都有什么呀，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可能在亲子房当中看到的无非就是网红的印第安帐篷啊，然后呢再放个小滑梯，然后呢可能再给你放一个类似于投篮球的球类的玩具，但它那里边做的特别全，是你比如说它的牙刷不是说像 就是市面很少见的牙刷，它是我们其实我们家孩子自己就在用的那个牙刷，上面印着索菲亚公主的呀，或者美国队长的那种小牙刷。然后呢，卫生间的马桶上面会放一个儿童的那个马桶盖儿。他在大床的旁边有一个小的婴儿床，婴儿床上边那些个小摇铃啊，各种卡通的玩偶特别多，就在房间里随处都可以找到。是因为有的一些的那个亲子酒店可能就弄个帐篷，弄个滑梯之类的，或者弄个儿童的拖鞋就没了，但他那做的特别全，不一样的动物造型的玩偶都在那上边，孩子肯定特别喜欢。 他酒店本身，酒店里头有儿童乐园什么的吗？ 酒店里边没有儿童乐园，酒店里面没有儿童乐园，只是一个酒店的亲子房，但是离海边也比较近，而且它离香格里拉也特别近。但它离得最近的是那个新奥海底世界，步行大概300多米就到。然后如果要是去新奥海底世界的话，建议就是提前团购啊或网购门票，至少要提前1小时吧，因为它可能你当时临时去团购是不生效的，可以买提前买门票便宜点，然后去那里边玩，步行300多米，其实非常的近，是住在那儿的一个优势吧，应该是。 因为那个秦皇岛的香格里拉我是住过的，他们当时也是主打的亲子嘛，然后香格里拉他们整个集团的亲子做的还是不错的，但即便是这样呢，我觉得他们可能最大的亮点也是在他们自己的沙滩海域那儿，是吧？ 对，但是。秦皇国际大酒店就问题，它对面的海我就觉得沙子不是特好，我穿着鞋踩上去就完全没有问题，不会陷进去。沙子是很一般的，而且人也比较多，所以如果要是从海和沙的考虑，我还是建议去北戴河新区那边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个酒店是华贸国际公寓，其实这个是和喜来登是挨着的，两个酒店共用一个餐厅和会议室，所以他们的环境应该都差不多。市区的大概就这些。 我记得是应该就是吧，秦皇岛香格里拉他们的那个儿童设施外有个儿童电影院 啊，对， 是吧？ 对， 对，那他们的儿童设施还可以，就酒店里头儿童设施还行。 那那边你宝贝儿吃怎么解决啊？一般都是在酒店里边， 就在酒店吃。对，其实香格里拉吃它的餐要比那个秦皇国际大酒店对比那儿要好。我觉得啊， 来，我们的蕾蕾不用紧张了。今天两个蕾蕾啊。 对，我也是蕾蕾。 一蕾蕾，二蕾蕾。 一蕾二蕾。 这个安顿说了说，哎呀，小边边说话好幽默呀。他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呢，以后我们会常让他在节目里头跟大家来推荐。 对，我还稍微有一点点紧张。 他其实去过了好多好多地方，我觉得，而且都是带着他们 家 闺女。 对，大家可以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微信公众号。 好好写文章。我们这样，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然后继续来推荐。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这边安顿又问了啊，想问一下小编编最推荐的和最好订房的是哪家酒店呀？刚才你提到那么多家北戴河的， 相对来说好订房应该还是阿尔卡迪亚，因为它房间多。 哦，你像刚才说那个新开的 Club Med 肯定已经没房了吧？ 肯定 没戏，特别贵。 哎， 那个房型 周一到周五也没有是吗？ 周一到周五应该还有机会，因为它总共才300多间。 哦，周末我您肯定别想了。 对 对， 而且我们也不建议周末去，周末真的 人 太多， 你像早餐都要排队。 哇， 就是一排队吧，孩子是最没有耐心的。 嗯， 对。 来， 我们接着推荐。我们北戴河 野三坡， 对，我们往野三坡走一走。 那我就说个民宿吧。 好啊， 好吧。然后野三坡那边那儿有一个民宿叫麻麻花的山坡，它其实是从野三坡收费站出口出，然后到了一个南峪村，从那个村出来以后，我印象中应该是右转，然后经过一个桥就到了。但是到了以后你并看不到那个民宿，是因为它的民宿在一个小山坡上，你只能把车给停在底下，要步行上去。我去的时候还是那种沙石路，推行李各方面的比较麻烦， 比较费劲。 对，但是上去以后呢很好，是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它总共有8个院子嘛，然后它是包含了当天的下午茶，农家下午茶，比如有玉米呀、南瓜呀，蒸南瓜呀，这种时令的一些个东西吧。哈，比如秋天还会有一些山楂之类的，然后以及当天的晚餐就是一些个农家菜，其实好多菜都是对就地取材，由那些个阿姨来给做的，特别好。以及第二天的早餐，其实你在那山坡上就根本不用愁吃喝，也不用下去了。但当时我们呢就觉得，哎呀，在山上怎么能没有烧烤呢？所以呢问了一下阿姨，要了一个电话，人家会专门的有一骑着小车给我们送上来，送了一些个串也挺好，就你不用下去，你就在山上待着就行了。我当时带着2个孩子还有我朋友家的孩子，然后我们就在山上转，会看到那边有好多地啊，然后有好多菜地里边肯定会有好多小虫子之类的，孩子就特别好奇，在那看，问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我就特别后悔当时自己自然为什么没有学的那么好以至于当时就被问住了。但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但还在大自然当中还是很好的。 你说这是大虫子，那是小虫子，这是虫子，那是白虫子。哎，真的，我觉得带孩子出去之后，你会发现，哎呀，自己当时悔不当初，没好好读书。 嗯， 我们家孩子出去之后就不停在问我说：“妈妈，那个这个游轮，然后他先说轮船是为什么要在水里会在水里？”我就给他讲轮船为什么会在水里，救生艇为什么要挂在船边上？我就告诉他救生艇为什么要挂在船边上。然后那救生艇到水里之后又是靠什么呢？然后说。那有一种到水底的，我是潜水艇啊。那潜水艇上，就他的问题会特别 一连串，你知道吗？ 后来后呢，我说这样吧，我说回去问你爸爸。 你很好的把这个锅踢给了他。 其实跟孩子出去也可以变相的，可以督促我们家长多学一些东西啊。 对， 哎，麻麻花的山坡那个好定吗？ 那个还好定，因为它院子比较多，但是都是基本以院为主。有比如说两居的，两居室的那种，一个院也有三居的或更大的。 它可以有露天电影放、 露天电影是他们会有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说什么梵高的星空啊，反正弄得特别文艺， 对对对， 还比较有意思，他们还是比较有意思。 来看一下滔滔江水说了、说去长岛有没有推荐的酒店，老人和孩子大概6个人，你去过吗？ 没有， 我也没去过。 这是在山东的长岛是吧？ 如果国内的话，之前波哥做推荐过，我到时候可以发给他。 好嘞， 那我们到时候会回复给您，好吧？ 私信给您。 对，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有一朋友在哪儿来着？啊，在这儿。不吃猫的鱼说，想给个线路，周六一早出发，自驾去天津玩2天，一家三口，宝贝10岁，想去以下这些地方，比如说五大道啊、静园啊、世纪广场、意大利风情街啊、古文化街、天津之眼啊、海河呀、瓷房子呀、南市啊、方特的欢乐世界呀，说这个怎么走呢？我觉得这个呀，比如说五大道、意大利风情街、古文化街，还有天津之眼、海河观光、瓷房子，这可以在一天。 可以 啊，包括静园、方特欢乐世界那一片可以在一天。 你刚才说那几个地儿已经不少了。 对，那个在一天是可以的，因为他们离得挺近的。 对对对、 是吧？然后你看，就是海河观光上来之后，你可以坐天津之眼，但是我特建议晚上坐天津之眼， 好看呀。 漂亮，白天真没什么。 对 啊，我是白天做的，特别晒， 啥也看不见，也没有那种情绪和感 觉 嘛。 然后我还有点恐高，你知道吗？上到最高点的时候我还害怕，所以就晚上其实特好看。然后这个时候也建议大家，比如说要坐游轮的，最近要有坐游轮的，量子号也好或者赞礼号也好，我建议大家北极星就那个大眼睛约晚上的。因为我晚上做了一次，白天做了一次，白天除了看见海还得能见度好，看不到什么，但是晚上当船上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特别漂亮。 哇， 所以建议大家晚上去，跟这个天津之眼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可以把室内的这些包括海河观光放到一天，方特欢乐世界放到另外一天，然后方特欢乐世界回来之后在南市食品街吃饭呀，买点东西回北京， 差不多差不多是。哎呀，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关于这个亲子的活动的内容只是其中的一很小的一部分，您要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小编磊磊里边写了好多好多呢，对不对？还有非常多的照片您可以先看一看， 还有好多民宿之类的都有， 对吧？ 还有对京郊的一些个小农庄小农场看动物的 啊， 然后好看的公路民宿这些都有。 好嘞，那今天是周末，也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啦。 对，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好了，我是高磊， 我是熊丽， 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